开完了礼物，再没有活动。这时间，平时陈果早就休息了，此时也是不打算再游戏了。 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吧。 陈果对唐柔说着。 哦。 唐柔也是怔了怔。36个小时说长也不长，但是除了中间睡了一段，再之后就是疯狂地投身到这个任务当中。此时任务忽的结束，还真有点茫然若失的感觉，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去干什么了。平时的这个时间，副本次数刚刚刷新，自然就是一起组队去副本了。但现在平时一起组队的人竟然是一个都没在，这角色升得也忒快，转眼从31级就直接跳到38级了，之间像是直接隔去了一段一样。现在这个等级该去做什么？唐柔却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茫然地看了看角色，看了看身上的物品装备后，唐柔最后却也是朝陈果点了点头。 嗯，早点休息吧。 于是两个姑娘最后也没比夜休晚多少，便去休息了。这一夜网吧的角落里没有陈果，前台也没有夜休在玩游戏，一切都好像回到了从前一样。早晨9点，夜休在他的储物间卧室里悠悠醒来，阳光从他房间那扇可怜的小窗口照进来，不强烈，却已经足够在他这间光线严重不足的小储物间里打出一道光柱。光柱里灰尘漂浮着，叶修望着有些发怔，不由得就想到了罪恶之城的那邪风中的细雨，也是这样飘飘荡荡的。疯狂的36个小时是真的结束了，叶修直至此才回过神来。他发现他这一夜的梦里也全是在罪恶之城的细雨中奔跑，是他亲自在跑，而不是居莫笑，只跑得一身疲惫，腰酸背痛。吹了吹脑袋，叶修起身穿戴，拉开房门走了出去。客厅里电视开着，陈果裹着睡袍，头发湿漉漉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老板， 叶修招呼了一声，陈果转过头来，满嘴的泡沫，呜呜了两声，算是打了招呼，转回头去继续看着电视刷刷刷。叶修无语，谁会想到这么个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的人，同时竟然还在刷着牙。 洗手间我用了， 叶修问了一下。 嗯。 陈国起身冲进了洗手间，咕噜噜地把口漱掉后，抹干净嘴上的白泡，神清气爽地走了出来。 用吧。 嗯，叶修往里走。 哎，你的圣诞礼物我没开啊，你自己别忘了开掉。 陈果交代了一句。 好， 叶修点点头。等他洗漱出来，陈果早已经关了电视离开。唐柔的房间开着门，人也没在，叶修随即也出了房间，来到了网吧。 走啊。 和网吧里的工作人员们打着招呼，叶修看到唐柔和陈果都已经坐到他们游戏专用的位置了。叶修溜过去和二人打了个招呼，却是没有落座。 我去吸烟去了啊。 嗯， 陈果当然也不会拦着，昨天只是特殊情况这才忍了，烟味始终是他比较讨厌的东西。大清早网吧很空荡，叶修随意找了个位置，刷卡登录了游戏。这刚一上线，就立刻收到包子入侵的消息，正在那儿哭呢。 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忽然一夜之间，你们不是37级就是38级了吗？ 包子入侵的消息后面连跟了8个嚎啕大哭的表情。 圣诞活动啊，你这两天哪儿去了？ 叶修回答。 我也圣诞活动啊。 嗯，我没见你上线啊。 我上线干嘛？我和几个兄弟前天喝一整天，醉得一塌糊涂，昨天睡了一天，今天来游戏一看，怎么就不一样了呢？我到底睡了几天？今天几号啊？ 叶修无语。感情包子入侵的圣诞活动是线下的，无奈回道： 游戏里也有圣诞活动啊，升级很快，我们都是活动里升的。 啊，有这种事儿？ 这样的节日，游戏里大多会有活动啊。 叶修觉得包子入侵也是老玩家，不至于不知道这个。 对呀，我怎么忘了呢？ 包子入侵恍然大悟，如丧考妣，接着哭： 你加油练吧。 差距都拉开了，叶修还能再说什么呢？ 老大，我给你留个电话，下次再有这样的紧急状况，你召唤我呀。 包子入侵痛心不已。 行啊。 叶修答应，随即记下了包子入侵丢来的一个手机号，便由得包子入侵哭着去练级了。叶修翻开君莫笑的物品栏，看到了留在这里的圣诞礼物，也是随手便拆。华光一道，君莫笑这圣诞礼物和韩嫣柔的在积分上相差不大，经验值的奖励倒是差不多。这一拆，君莫笑也是升上了38级。此外，却也得到了一样上电视的奖励，40级的成武残影之爪。爪类属于格斗系，通常是流氓职业喜欢使用的武器。这把残影之爪作为成武，属性方面自然是没得说。不过对于叶修提升千机伞却是没有直接用途。叶修当即发消息给豹子入侵，展示了一下这残影之爪的属性。 啊，老大！ 豹子入侵嚎叫着。 加油升级，到了40级就是你的。 啊，马上马上。 叶修笑着关了聊天窗口。此时君莫笑的角色还在罪恶之城。目前38的等级，这里倒已经不是越级区。但是此时身上东西极多，负重太高，必须要收拾整理一下。返回了主城空机城后，直奔了仓库。路上叶修还有小心留意，看看是不是还有受到各大工会的特别关注。别看昨天在圣诞活动上大家合作的其乐融融，但是这一夜从凌晨零点时就已经接过，接下来该是什么还是什么。那些个工会互相之间不也是对手吗？昨晚12家合作也没见出什么乱子，但是却也绝不可能因为这样一次合作，蓝溪阁和中草堂这样的死敌就化敌为友了。而叶修在各大工会心目中也就重新回到了那个会掠夺他们副本记录的家伙。尤其是现在君莫笑的等级甚至和他们并肩，这恐怕就更会引起他们的惶恐了。不过经过叶修一路的观察，却是没发现有什么异样。回到仓库后将材料整理了一番，此时等级38，千机伞倒是可以再一次提升了。需要用的材料叶修都直接导入了装备编辑器。不过他这里材料虽多，但是千机伞25级升到35级却还准备的不完全，相差的部分或许是要跑一趟市场了，再或许再研究攻略卖卖。叶修想着，倒是翻开了副本记录榜单，这一看却是吃了一惊。一线峡谷、烈焰森林这两大副本此时的副本记录可着实有些吓人。一线峡谷副本的新记录，把烟雨楼拿着叶修卖给他们的攻略刷出的记录又足足提高了2分多钟。刷出新记录的是工会霸气雄图，虽然他们也有拿到叶修的攻略，但是这攻略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叶修很清楚。 而眼下霸气雄图刷出的这个成绩却已经是超出了叶修那份攻略所能达到的极限。叶修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刷出来的。再看烈焰森林的副本记录，此时榜首的工会是兰西格。这个副本叶修已经开始略有研究，而兰西格的这个成绩同样是高得不可理喻。此外，这个榜单上不光是榜首这个记录惊艳，之后更有十多个记录，每一个都足够让叶修都感到目瞪口呆的。显然烈焰森林才是这活动期间各大工会角逐了一番的副本，而这十多个记录之高，叶修真的难以想象。圣诞活动期间，玩家的注意力都在活动上，系统也是因为开礼包上电视而常发消息。叶修这边注意力又是很集中，完全没有注意到这36个小时里竟然出现了这么多的副本记录。圣诞活动，想到这时，叶修忽然间就已经明白过来，这些记录的出现完全是因为圣诞活动这个特殊的时段。就像唐柔的韩嫣柔拥有了斗者意志一样，各大工会刷出此等经验记录的队伍，显然正是趁着圣诞活动拿到了一些本不该是这个等级拥有的技能或是装备，于是打造出了一支临时的超强队伍，这才能刷出超出叶修意料之外的记录。这样的队伍过了这36小时已经不存在，但是他们的记录却终归是会被保留下来。这一点连叶修事先都没有想到，而各大工会的会长却不愧是以工会为事业的职业玩家，抓住这一机会，霸气雄图刷掉了让他们倍感耻辱的一线峡谷记录。虽然当时无人注意到，但事先他们总有法子让玩家们关注起来。毕竟这只是过去了36个小时，玩家没这么健忘，一线峡谷也没那么容易过时。而急需证明自己的兰西格却也成功地在烈焰森林上抢到了机会，工会一直以来的尴尬也可以多少缓解了。想通了这些之后，叶修也就一笑置之了。这两个副本显然已经再没有可利用的价值。叶修一边想着，随手又是点开了罪恶之城的副本记录去看。罪恶之城的副本记录看上去就比较正常了，毕竟这个副本要求玩家37到39级，目前能达到这个等级的在第十区都不过百人，只有叶修他们当时的那个99人团队里的成员有可能达到。像家王朝工会的高级角色到现在还在36冲37级的途中，罪恶之城的副本暂时根本就和他们无关。而这罪恶之城的首杀记录昨夜凌晨时被中草堂给攻占，而后各大工会对于记录榜首却也是展开了一番激烈的角逐。由于圣诞任务让这些玩家的等级都是得到了提升，任务又是奖励了不少装备，作为工会他们可以随意调配资源，武装出一支强队。这罪恶之城副本的系统规定记录早已经被破，此时记录榜单正处于焦灼状态，暂时领先的正是拿下这副本首杀的中草堂。霸气雄图、兰西格、中草堂，荣耀中实力公认最强的三家工会，充分把握这次系统活动的机会，各取所需，赢得了一些先机。不得不说，他们三家能发展到高出其他工会一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眼望罪恶之城副本记录竞争已经开始焦灼，叶修觉得自己也得要抓紧时间了。这副本他还没有研究过，毕竟之前他才31级，他也不可能想到这一个圣诞任务就能把君莫笑推到了38级。 刚看了一下第十区的玩家等级榜，这些个工会中有些角色昨晚拆过最终的圣诞礼物，又是一夜通宵的练级后，此时已经有不少人都已经冲到39级了，正是冲击罪恶之城的紧要关头。好在这个副本没有那种临时变态队来碰，自己研究个攻略应该还是有用武之地，至于亲自出手就不用幻想了。这些大公会现在绝对不可能让君莫笑的名字出现在他们的副本队伍里，那挂在榜单上就好像是对所有人说我无能一样。攻略视频，叶修打开网页也是翻找起了这些资料。叶修当然不会像媚光一样去做什么傻瓜攻略，抓要点，找关键，做创新，做的是技术革新方面的事情。游戏就这样先搁到了一旁，叶修翻着攻略，看着视频，一边建了个新文档，时不时的往里整理着什么。大致理出了一些思路后，却是要回游戏一试。罪恶之城就算那些个副本更高级点，但对于叶修而言也是若干年没有碰过，早忘个八九不离十了，自己的一些思路还是需要进去验证一下。切回游戏也没直奔副本，而是又进了游戏的装备编辑器。千机伞全面提升的稀有材料虽然还不全，但是部分形态的提升却是已经可以完成。一线峡谷那边所凑的材料，除了影刀客阿红的佩刀成武赤影狂刀尚没有取得外，其他都已经凑齐。40个沙蚕丝用来替换千机伞的伞面，盾形态进化到了35级。伞骨、伞面与伞柄三部分衔接处的重要部件，却是要用到极其珍贵的琥珀晶石。野兔 BOSS 颜之浪人傲盘掉落的东西，这个部件不起眼但却极其重要，在千机伞研制阶段多少个试验品就是毁在了这个部件上。这个小小的衔接部件需要足够的坚固，当时试用过的不少材料制作成这衔接部件后，千机伞一变形立刻就散了架。为了找到各等级阶段可用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材料，可是煞费了不少功夫。而现在叶修要做的却是那么的简单，只是将琥珀晶石拿模板打制一番，而后将千机伞拆开替换掉原有的部件就是了。35级用琥珀晶石制成的部件完全没有问题。再之后叶修用到的同样是出自一线峡谷的赤蝎尾针和猩红毒针，这两个材料各是八个，此时却是一起派上用场，将原本镶在伞骨尖端的八个白狼利齿给替换了下来。新换好的伞骨尖端漆黑的赤蝎尾针呈钩状倒扣下来，沿着钩背那暗藏在一抹漆黑当中的一道细红，像是一道血痕，却正是接在了伞骨上的猩红毒针。八根伞骨都被这样替换完毕后，叶修却是将新编辑出的状态先行保存了一下，随即进入了游戏。